Thank you.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和你在大街上接吻， 关注这样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天后碧昂斯在今年的格莱美奖虽然破纪录提名九项大奖，无奈却只夺得两项。碧昂斯女士呢，似乎也是无法接受这样惨败的一个结果，在格莱美会后的趴上竟大竖中指，还上传她的社会交往平台，被指在暗示对评审的不满。 我和你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价值这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正完成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我还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救。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为你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你满意吗？我们都别

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彼此喝的酒像是同为平行的喘息，这里是身体的 交集， 这里是呼吸的 伴侣， 这颗突袭来的 容易， 这是一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风景和世俗的乐趣，这个人忘在 这 里，你在这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竹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叶子苍翠欲滴，果实饱满鲜艳，初春时节冷意凄凄，但是在大贺有机农业合作社的草莓大棚里，却早已是春意融融，给这正月里的早春涂抹上一层鲜艳的色彩。3米多高的棚室宽敞通透，走进大棚，春意盎然，春色宜人。嫩绿的叶子还带着晶莹的露珠，饱满的果实，绿的像绿宝石，红的像红玛瑙，整个大棚就像是一幅生机勃勃、灵动俊秀的春天写意画卷。大贺有机农业合作社的草莓种植严格执行有机农产品质量控制体系，通过采用生物技术分解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并改变土壤酸碱值，达到对病虫害的有效防治，实现了土壤由死土变活土的目标，既赋予了土壤新的生命力，又还原了草莓的自然本性。多年来，从广泛的蔬菜种植到如今的草莓生产，大贺合作社始终坚持生态环保、健康、安全的理念，走出了一条让身体更健康、让生命更安全、让环境更生态的特色有机农业之路。如今，合作社拥有有机认证基地120亩，绿色认证基地500亩及无公害认证基地10000亩，合作社成员100余人，拥有西红柿、黄瓜、姜、紫甘蓝、娃娃菜、芥蓝、直立生等有机农产品30多个品种，产品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近日，我市国土供电部门与北京市平谷区国土环保、公安、供电、工商、安监等部门和东高村镇政府开展经济联合打击盗采盗挖矿产资源行动。行动中共出动执法人员200余人，

笑，真的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游泳，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关怀。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给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背背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让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背背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任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背背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再啰嗦， 像你沉醉花的习惯，眼神是唯一言语，爱从不敢放纵，只因为你在言不由衷，学会了收敛，沉默是唯一决定，深情不冷我的心，总无法能如此轻易的疯狂。深情不冷我的心，没有过

2017年发过6张国语专辑、4张日韩专辑，不败女演员、假扮的天使等等的歌让人非常的喜欢。那最近呢，她开始筹备个人演唱，她的经纪人表示，她之前帮罗志祥演唱会站台，加上连续2次在小巨蛋的表演，让她找回舞台上的热情。对于演唱会规模以及节目的评审中呢，预计首站从台湾开始。 你真的很残酷，用消失来弥补爱上你我看得哭，被感情的包袱用执着来报复，你怎能自私做主，我很恍惚为何孤独，学不会不在乎，记忆是诈骗，总不停地重来翻阅，就算哭成了眼，流干了泪，爱从未熄灭，我们的照片温柔在左边，神情在右边，少了你故事没能到终点，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2号星期三，农历正月26。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6度，

掩埋着一段错误。我在恐惧中逃避那无名一千者，恨我不能提起勇气面对一切报应，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流，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伤口。自己